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那样的话，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探长向普劳迪医生招了招手说：哎，我说你最好对可基斯也进行尸体解剖。对，我要知道个确切的情况，因为这儿已经有了一起谋杀，尽管我们相信弗罗斯特医生，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肯定没有第二起谋杀呢？副检察官佩伯焦虑地说：你能顺利的对卡基斯进行尸体解剖吗？要知道，对他是进行过防腐处理的。没有关系，朱莉法医说，进行防腐并不移除主要的器官，要是有什么不对头的话，我会发现的。事实上，防腐对解剖还是有帮助的呢。他保存了尸体，使他丝毫没有腐烂的迹象。探长说：我认为我们还得多发现些有关卡基斯之死的情况，也许从中可以找出线索来解开格里莫肖那个家伙的谜。医生，你负责一下这两具尸体行吗？当然可以。卡基斯的私人医生弗罗斯特医生戴上了帽子，穿上了大衣，带着一副冷冰冰的神情告别去了。探长走到了卡基斯的书房，发现总部的指纹专家正在房间里忙个不停。指纹专家抬头看见了探长，赶紧结束了手头的事情。探长轻声地说：吉米，发现什么了吗？ 不少，可是没有一件有意义的。是的，指纹有一大堆，到处都是。我看这整个星期里出来进去的人是数不胜数的。 哦，好吧。探长叹了口气说：你尽力而为吧，要不然你就到那边大厅里去查验一下尸体的指纹吧。那个人我们认为就是格里木肖。从总部带档案材料来了吗？ 是的，带来了。 吉米说着匆匆地走出了书房。探员弗林特进来报告探长： 运尸车已经到了。 好，让小伙子们进来吧，但是吩咐他们静候机密结束大厅里的工作再进去。五分钟之后，指纹专家带着满意的表情进入了书房。 他说：是的，正是格里木肖，一点都不错。 指纹跟罪犯相片陈列似的对得上号。 说到这儿，他又把脸挂了下来说： 我也查了查棺材上的指纹。 他接着厌恶地说：但是那上面的指纹也是一大堆， 没办法发现什么线索了，看来全城的警察都把自己的爪子印儿留在上面了。摄影开始了，房里静悄悄的，满屋的闪闪的镁光，书房变成了小型的战场。普拉蒂医生进来告别，棺材和两具尸体都被车运走了，吉米和摄影师也离死而去。探长咂了咂嘴，对艾勒里和佩伯嘘了嘘，喂，嘘，让他们到书房来，并且轻轻地把门关上了。威利警官听见有人在门上重重地敲了一下，于是他把门推开了一道缝，他点了点头，放进一个人来，重新把门关上了。进来的人矮胖，油头粉面，奎因探长认出此人正是希腊语翻译员特里卡了，就立刻吩咐他去盘问戴米，要问清楚上个星期五的晚上那个白痴的行动。卡基斯的外甥埃伦切尼想方设法地想接近琼布莱特小姐，他咽下了一口唾沫，然后不好意思地轻声说，探长显然不相信我妈妈翻译希腊语的能力，显然他是对琼没话找话。但是布莱特小姐扭过头来冷冷地望着他，艾伦切尼也只好微微地又笑了笑。戴米的眼睛里露出了一丝懂事的样子，非常明显的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众人瞩目的场面，他的内心有一种动荡不定的虚荣感，因为那张笨脸上居然挂起了笑容，他结结巴巴的希腊话说的好像也比以前流利了。希腊语翻译特里卡拉用一种与他的外貌相似的油腔滑调的声音说，他说那天晚上他堂兄叫他上床去，他还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哦，他说他什么都没有看见，没有。探长好奇的偷眼看着站在翻译员旁边的这个高大的踉跄的丑汉子。那就再问他，他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对，星期六，上星期六，就是他的堂兄死的那天。特里卡拉朝着戴米吐出了一连串的刺耳的字句，戴米眨着眼睛回答的是同一种语言，却吞吞吐吐的多。翻译员又向探长转过身来说，他说那天早上他的堂兄乔治的声音把他吵醒了，在隔壁的卧室里喊他过去，他起床，他穿上衣服到他的堂兄的卧室里服侍他的堂兄起身穿衣服。老探长吩咐说，问他那是什么时候。简短的交谈了两句，他说是早上八点半。艾勒里尖锐地说，怎么这个戴米得服侍乔治卡奇斯穿衣服吗？布莱特小姐，你不是说过卡奇斯尽管双目失明却并不需要服侍吗？布莱特小姐耸了耸袖尖，她说，你知道奎先生，卡奇斯先生对自己双目失明是非常难受的，他一向是个要强的人， 他从来也不肯承认，即使是对自己，不肯承认双目失明会使他的正常生活有任何的改变。这就是他为什么坚持不肯对他那收藏品总库的事物放手，同时这也是为什么他坚决不许任何人动这间书房和他卧室里的任何的东西。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在卡基斯先生作为一个瞎子而在世的时候，哪怕是把一张椅子挪动一下地方。这样他就总是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因此他自己的这些房间里他完全能够行动自如，就如同亲眼看见一样。埃勒里温和地说，但是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布莱特小姐。看来根据你刚才所说的，他对于起身穿衣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也应该不需要别人服侍啊。他一定会自己穿衣服吧。好，奎因先生，你真是异常的精明啊，不是吗？布莱特小姐笑了笑。这个时候艾伦妻女突然站起了身子，回到了墙边的老位子上去了。布莱特小姐说，看来应该是这样吧。我认为戴米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真的服侍卡基斯先生起床，甚至也并不是真有实际的动作来帮助他穿衣服。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卡基斯先生是不会做的，必须有人帮助他做。艾勒利目光警觉了起来，手里在玩着夹鼻眼镜。他说，是吗？那是什么呢？挑选衣服啊。琼布莱特小姐得意洋洋地说，是的，他这个人是非常讲究的，他的衣服必须是一流的，可是在双目失明之后他就没法挑选每天的行头了，于是就一直有戴米来替他挑选。戴米一直傻看着，一点也不理解这段议论他本人的话。他必定是产生了被冷落的感觉，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希腊语。特里克拉说，他要把自己刚才说的话继续说下去。他说，他按照常规给他的堂兄交趾穿衣服。他探长父子同时打断了他的话，说什么？你再重复一遍。你说，按照常规。布莱特小姐笑了，真可惜。我不会说希腊话，你知道探长，戴米永远也明白不了关于卡基斯先生行头的那套花样经。我已经说过了，卡基斯先生对衣着是十分讲究的，他有许多套衣服，每天都要换行头，要全套换新。如果戴米是位正常智力的随从，这倒不成问题，偏偏戴米天生智力低下，所以卡基斯先生为了免去自己每天都要吩咐挑一套新行头的麻烦，就想出了聪明的办法，就用希腊文制定了一张表，让戴米按照表格每个星期顺着日子挑选规定的衣服。这样可怜的戴米那发育不全的头脑也就没有什么负担了。程序表是灵活的，如果卡基斯先生哪一天想要变更规定的行头，他就用自己的家乡话口头关照戴米。探长说，这份程序表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使用吧？哦，我的意思是卡基斯是否每星期制定一份新表呢？哦，不，那是一份七天的程序表，每个星期周而复始， 当他的衣服穿得有点旧了，或者不妨说是卡基斯先生凭自己的触觉认为已经旧了。对，他对这方面是十分顽固的，不会听任何人的话的，于是他干脆就吩咐裁缝找式样新做一件。对于配饰以及鞋子之类的，他也是照这个方针办理的。就这样，自从卡基斯先生双目失明之后，程序表一直没有变动过。年轻的艾勒里喃喃地说，真的很有趣儿。 有趣儿？哦，我估计啊， 对夜礼服也是这样规定的吧。这倒没有，卡基斯先生每天晚上穿夜礼服是严格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但这件事情不费呆米费心，所以不列在程序之内。 好吧好吧好吧，探长大声地说，德里克拉，你问问他，呆米那个蠢货后来又怎么了。 德里卡拉兴奋地比划着手势，嘴里滔滔不绝。呆米的脸色变得生动起来，他也打开了话匣子，语调亲切。德里卡拉好不容易打断了他的话，拼命地擦抹着前额。他说：“他按照程序表给乔治穿衣服。他跟他堂兄离开卧室到书房里去的时候，大概是9点钟左右。” 布莱特小姐说，卡基斯先生的习惯是每天上午9点在书房里跟斯隆先生洽谈事情。当他与斯隆先生谈完一天的事务，我就去笔录他的口述。 特里卡拉接着说，这个人并没有讲出这些情况。他说他的堂兄坐在这儿的书桌的旁边的时候，他离开房子到外面去了。我搞不清楚他想说什么。奎因探长好像讲什么医生之类的。但他的话七颠八倒，他不是在瞎说吧？ 探长嘟囔着说， 哦，他不会瞎说的。真他妈倒霉。布莱特小姐，你知不知道啊，他打算告诉翻译员什么呢？ 我猜想他是要讲他见贝洛斯医生了，那位精神病专家。你知道卡基斯先生一直在设法治好戴米的精神病，尽管人家一次次的回绝他说戴米的病是毫无希望的。贝洛斯医生倒是产生了兴趣，请了个会讲希腊话的人来，他就在离这不远的诊所里给戴米针治。戴米每月去见贝洛斯医生2次，都是在星期六。他那一天一定是到贝洛斯医生的诊所去了，不管怎样吧，他大约在下午5点钟回家。哦，卡基斯先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去世的。在那天下午的那阵乱哄哄当中，谁也没有想到去通知戴米。所以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对他的堂兄的死是毫不知情的。斯隆太太悲哀地说， 哦，真是令人伤心呐、啊！哦，可怜的戴米啊，是我告诉他的。哦，他听了之后啊，激动的样子非常的吓人，他像个孩子呜呜地哭了起来。在他低下的心智里是非常喜欢乔治的。 好吧，德里卡里，关照他待在那儿，你也在一旁等着，我们也许会需要再询问他的。 探长说完，转向了卡基斯的收藏品总库经理卡尔伯托斯鲁。 很显然，上星期六的早上，紧挨在戴米之后看到卡基斯的就是你了，斯隆先生。你仍然像平常一样9点钟和他在这儿碰头吗？ 斯隆神经质的清了清嗓子， 没有那么准时吧。 他用他那种 略带假笑的嗓音说， 是这样的， 每天早上我的确是9点钟准时跟教室碰头的，哦，可是上星期六我睡过头了。对，因为前一夜我在收藏品总库里工作得特别的晚，所以我这天下楼的时候已经是9点1刻了。脚趾看来有一点不耐烦吧，因为我让他久等了，他是非常的恼火的，非常的暴躁的。对，他去世前这几个月变得都是不正常的，可能是由于越来越意识到自己需要依靠别人的缘故吧。奎因探长搓了一小把鼻烟，凑向了细小的鼻孔，打了个喷嚏，字斟句酌地说，那天早上当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房间里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我实在是没有看出来，我看不出来，一切如常，我应该说正常。 他独自一个人吗？ 是的。 是。他确实提到说戴米已经出去了。准确点说吧，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探长，我向您担保。 我是说，探长喊了起来，一切事情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会判断的，瑟隆先生。事实上，副检察官佩伯评论说， 看来谁也没有认为这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探长。 探长的儿子埃勒里按照韵律抑扬顿挫地吟诵了起来， 啊，既要新鲜别致，又要冠冕堂皇，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演唱啊？ 佩伯听了眨眨眼睛说， 什么？ 年轻的埃勒里严肃地说， 这是歌德的动人的好诗。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满城烟花》，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毛阿敏、张杰演唱。 雪花纷纷来将世界亲吻，雪落无声轻叩每一扇门，灯火满城醉问今夜心愿还有多久星辰。 每当烟花推动时间年轮，我听回声心却肆意狂奔，有些怀念只在此时此分，何年何繁华

要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那样的话，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 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探长望着斯隆说：“ 讲下去，斯隆先生，讲下去。你要竹筒倒豆子，对，即使是像卡基斯先生清了清嗓子这样的事情，也不要漏掉。”斯隆显得有些迷茫。不过，好吧，先生，我们当时只是迅速地筹划了一下当天的事务。乔治看来好像除了买卖和收藏之外，他的心里头好像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好，接着说。他对我很粗鲁，是的，非常的粗鲁。我很不痛快，我向你保证，我的探长，我不喜欢他这样说话的语气。我也这样的告诉了他。是的，他用他生气的时候惯用的那种咆哮向我打招呼。也许他感到自己有点过分了，就突然地改换了话题。他用手指捻着他系的红领带，用平静得多的口吻说：“我觉得这根领带有点变样了，吉尔伯特。”当然了，当然了，我觉得他只不过就是没话找话嘛。我用肯定的语气对他说：“哦不，乔治，他看上去蛮好的嘛。”而他说：“他已经不挺阔了。我感觉得出他不挺阔了，吉尔伯特。你离开这之前，提醒我一下，打电话给百利公司，买几条新的，像我现在系着的这样的领带。”是的，百利公司是他购买配饰的店家。我应该说，对，曾是啊，曾是对的。对，这就是乔治的派头。领带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可他对于打扮总是非常的大惊小怪的。我不知道以上这一切是否有。他犹豫着说。探长还没有开口，年轻的埃勒里就断然地说：“讲下去，斯东先生。那么离开之前，你提醒他了吗？” 这位总管斯隆先生眨了眨眼睛说：“当然提醒了。这个布莱特小姐是可以作证的。布莱特小姐，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啊？” 他转过身朝着这位姑娘殷切地说：“在乔治和我刚要谈完这一天的事务之前，是你进了书房，是吧？哦，你是来等着笔录他的口述的。” 布莱特小姐使劲地点了点头。所以你看见了吗？ 斯隆用一种得意的口吻说：“ 这就是我要说的。” 对，在我离开之前，我对乔治说：“你刚才要我提醒你，乔治，关于领带的事情。”他点了点头，于是我就出门了。 探长说：“这就是那天早上你和卡基斯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吗？”“ 对，就这些了，先生。我讲的每件事情都是准确无误的， 都是我们的原话。我并没有马上到收藏品总库去，我在商业区有个业务上的约会，所以直到两个钟头之后，我到收藏品总库去的时候，才得到咱们一个雇员波姆小姐的报告，说乔治在我离家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苏一茶先生现在已经赶回家去了，于是我马上回家。是的，收藏品总库离此不远，你们一定知道吧？对，就在麦迪逊大街上。佩伯凑到了探长的耳边，耳语着。年轻的埃勒里也把头凑了过去。三个人匆匆地商议了一下，探长点了点头，然后把脸转向了思路，眼里闪闪发亮。他说：我先前曾经问过你，斯隆先生，上星期六的早晨，你有没有发现这间书房里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你说没有发现。之前你听见布莱特小姐的证词了吧？那个我们发现已被谋杀的人尔伯特·格里穆肖，在卡基斯死前的前一夜曾来拜访过他，还跟着一个竭尽全力隐瞒自己真面目的神秘的家伙。现在我发现这样一点，那个神秘的家伙可能是个关键。那么你用心地想一想，当时在这张书桌上有没有什么原本不应该在这儿的东西呢？有什么这个神秘的客人可能会遗落在此的东西呢？有什么可能使我们发现他的身份的线索呢？斯隆摇摇头，我想不起有这样的东西。我就坐在书桌的旁边，我能肯定，如果有什么不属于乔治的东西的话，我一定会注意到的。柯基斯就没有告诉你关于他前夜接见客人的事吗？ 不，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探长先生。 行了，斯隆先生，在一旁等着吧。 斯隆在他妻子身旁的一张椅子里坐下，如释重负地长叹了一口气。探长亲切地对琼·布莱特小姐招了招手，灰白的脸上露出了仁慈的微笑。 现在，我的孩子， 他用父亲般的口吻说， 你已经提供了很多的情况，你真是很合我心意的见证人，我确实对你很感兴趣，把你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我吧。 布莱特小姐的蓝眼睛因为兴奋而明亮了起来。探长，你真是英明啊，我得向你说明，我并没有什么资历，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是我们英国所谓的那种女助理。 好孩子，好孩子，哦，真是个年轻的好姑娘。嗯，老头子喃喃地接着说，不过呢， 不过呢，你想要知道有关我的一切情况。好极了，奎因探长。说着他把圆膝上的下摆扯得端端正正的，接着说，是的，我叫琼·布莱特，我到这儿来给卡基斯先生做事才一年多，我现在已经有点被你们这个乌七八糟的纽约给同化了，也许就像我的英国腔调受到纽约口音的影响一样吧。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是一位淑女，对，一位淑女探长。我出身于英国的一个名门世家，你知道，家道中落了。我是由阿瑟·伊文爵士介绍到卡基斯先生这儿来的。阿瑟·伊文爵士是英国的古董商和鉴赏专家，我以前在伦敦给他办事。阿瑟爵士对于卡基斯十分的敬仰，又对我不吝溢美之词。我来的正是时候，卡基斯先生正迫切需要帮手，于是就聘请了我，给我优厚的待遇。而且老实地告诉你吧，我成了他的机要秘书。我在想，是我在业务方面的知识说服了他吧。 这并不是我 做十分想知道的事情。 哦，要更多的个人信息吗？ 让我想想。哦，我今年22岁，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你说是吗，探长？还有，我的右腿上有一块红斑，我如痴似狂的醉心于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作品。我觉得你们这里的政治不良。 哦，我倒是很钦佩你们的秘密工作。够了吗？ 得了，布莱特小姐，坦诚轻声柔气地说，你在捉弄我这个老头子。我想知道的是，上星期六的早晨发生了什么情况？那天早上在这间书房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可以说明前一夜那个神秘客人身份的物件？ 没有，探长，没有，没看到什么，似乎一切都很正常。 你就谈谈当时的情况吧。 那好，让我想想。 布莱特小姐用食指搭在下唇上。 斯伦先生已经讲过了， 我是在他跟克基斯先生结束谈话之前到书房来的。我听见斯隆先生提醒克基斯先生关于领带的事，后来斯隆先生走了，我就记录克基斯先生的指示。大约过了15分钟，等他口述完毕，我就对他说，克基斯先生要我打电话到百利公司去给你订购新领带吗？他说不必了，我自己办吧。于是递给我一只信封，封口已经粘住了，并且贴好了邮票，吩咐立刻投寄。我对这个事情感觉有点奇怪，他的一切通信一般都由我代理。探长陷入了沉思。一封信寄给谁的？ 布莱德小姐皱了皱眉。哦，真抱歉，探长，我确实不知道， 因为当时我根本就没有仔细地看的。我只是仿佛记得那个地址是用笔和墨水写的，不是打字机上打出来的。 但是呢，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里楼下并没有打字机。然而， 哦，他耸了耸肩，接着说，不管怎么样吧，正当我拿着信即将离开房间的时候，我瞧见卡奇斯先生拿起了他的电话听筒。他总是使用那架需要口述号码的老式电话机，至于那架首拨号码的电话机是给我使用的。 于是我听见了他报百利公司的电话号码，百利公司是他买配饰的店家。这时我走了出去，去寄信了。 当时是几点？ 10点差一刻。 此后你还见过活着的卡奇斯吗？ 没有了，没再见过了，探长先生。我在半小时之后回到了楼上自己的房间，这时只听着楼下一声尖叫，我冲下了楼，发现西姆斯太太在书房里昏厥了过去，卡基斯先生死在了书桌上。 这么说，他是在10点差一刻到10点15分之间死的喽？ 我想是这样吧。弗里兰太太和斯隆太太也都在我的后面奔到了楼上，看到了死人，嚎啕大哭起来。我设法使他们镇静下来，终于说服他们先得照管一下可怜的西姆斯，还要立刻打电话给弗罗斯特医生和收藏品总库。这个时候，维克斯医生从后院来到了书房，不多久弗罗斯特医生也到了，与欧兹医生同时进来的。欧兹医生是在睡懒觉，我相信。于是弗罗斯特医生宣布卡基斯先生死亡。当时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可干的，唯一的事就是把西姆斯太太拖上楼救醒了他。 探长把佩伯和艾伦拉到了一旁。嗯，这就行了。好，请稍等一下，布雷特小姐。探长谨慎地说，孩子们，你们有什么看法？ 年轻的艾勒琳喃喃地说， 我觉得有点眉目了。嗯，你发现了什么？艾勒琳仰望着天花板。 副检察官佩伯搔了搔头说， 单凭我们目前所了解的这些情况，如果我能发现什么，那真是见了鬼了。关于星期六发生的事情，我早就掌握了，那是我们在对遗嘱进行刨根问底儿。但是我认为这些情况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年轻的艾勒里痴痴地笑了起来。 嘿，佩伯，也许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呀，正合着句中国俗语中的最后一类人物，英国探险家及东方文化学者伯顿在其著作《对忧愁的剖析》一书中引述了这句中国俗语。他说，在智力方面，中国人认为我们欧洲人只有一只眼睛，他们自己有两只眼睛，而世界上的其余人全都没有眼睛。 别再胡思乱想了，探长厉声喝道。哎，你们两个都听着，他斩钉截铁地说。佩伯的脸色不太好看，似乎很难看，然而他挺直了胸膛，从表情上看来像是下了某种决心。布莱德小姐在书桌边上耐心地等待着，即使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会露出声色。而卡基斯的外甥埃伦·切尼这个年轻人却似乎很紧张。探长大声地总结起来， 我们会搞清的。 说着他朝众人转过了身，又干巴巴地对布莱特小姐说，布莱特小姐，我要问你一个特别的问题。这个星期三的晚上，也就是大前天的夜里，你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书房里顿时像死一般的寂静， 连那位随长原本懒洋洋的把两条长腿在地毯上伸得笔直，现在他也竖起了胖耳朵。当布莱特小姐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双双审判官似的目光全都逼视着她。奎因探长刚一提出这个问题，布莱特小姐那细长的腿就停止了像钟摆似的晃动，整个身子纹丝不动，接着又恢复了摇摆。布莱特小姐若无其事地说，其实呢，探长，根本不是什么特别的问题。前几天所发生的一切，卡基斯先生去世，房子里乱哄哄，丧礼以及下葬的那套繁文缛节，使我感到相当的困乏。星期三下午，我到中央公园去散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早早地吃了晚饭，吃完了就上床。我在床上看了个把钟头的书，大约十点钟闭眼睡觉。哦，全部的情况就是这样。布莱特小姐，你睡得香吗？ 啊，很香，我睡得很香。 你一整夜都睡得很香吗？ 当然了。 他正把手搁到了副检察官佩伯僵硬的胳膊上说，那么布莱特小姐，你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呢？就是在凌晨一点钟，星期三午夜过后一个小时，佩伯先生看见你在这间书房里徘徊，并且看见你摆弄卡基斯的保险箱呢？如果把刚才的 那阵静默比作是雷鸣的话，那么现在这阵静默就是地震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正常地透出一口气。切尼茫然地把目光从布莱特小姐移到了探长的身上，他眨了眨眼睛，然后把凶神恶煞般的眼神投注在佩伯那白皙的脸上。沃斯医生刚刚在玩弄一把裁纸刀，现在刀已然不知不觉地从指缝里滑了下去，但是他的手仍然保持着握刀的姿势。布莱德小姐是这些人中最不受冲击的，她笑了笑，直接跟副检察官对起了话。哦，你瞧见我在书房里徘徊，佩伯先生。你瞧见我摆弄那保险箱，哦，你肯定瞧见了吗？ 库因探长拍了拍他的肩膀，亲爱的布莱特小姐，支支吾吾拖延时间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也别使佩伯先生太为难，何必逼着他来揭穿你的谎言呢？在那个时间里，你下楼到这儿干什么？你在找什么？ 布莱特小姐迷茫地苦笑了一下，摇摇头。 可是，我亲爱的探长先生，我真是不明白，你们两位在说什么呢？ 探长狡猾地望了望佩伯。我只是说，布莱特小姐。哎，佩伯，你在这儿看见的是鬼呢？还是这位年轻的姑娘呢？ 佩伯副检察官用脚踢了踢地毯，他喃喃地说：“ 是，布莱特小姐，没错。” 听见了，好孩子。 探长和蔼地说：“ 佩伯先生看起来不是在撒谎，佩伯。”布莱特小姐当时穿的是什么？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睡衣睡裤，还披着件宽松的便服。 嗯，宽松的便服什么颜色？ 黑的。那是我坐在对面那张大椅子里打盹呢，哈，我估计没有人能看得见我。是的，布莱特小姐偷偷地走了进来，她非常的小心翼翼，她关上了门，她拧开了书桌上的那盏小灯，那灯光刚够让我看清她穿的是什么，以及她干了些什么。她把保险箱搜查了一遍，里面的每一张纸她都看过了。是的，副检察官佩伯一口气说完了最后一句，就如同把书背诵完了那样，显得很轻松。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